Урок 19. Текст. 今天真高兴。招待不周到，请原谅。哪里？宴会很丰富，主人又很热情，我们很愉快。 吃了四川菜，又喝了茅台酒，酒足饭饱，该告辞了。 我们送一送。不用送，您请回。 您慢走，欢迎再来。感谢您的招待，请留步。 叔叔，阿姨，再见。 小鹏，再见。小咪，再见。 Новые слова. 宴会。 主人。 招待。 叔叔。 阿姨。 哪里。 高兴。 周到， 丰富， 热情， 愉快， 足， 饱， 慢， 招待， 原谅， 该， 告辞， 送， 不用， 回， 感谢， 留步， 酒足饭饱， 四川。 Упражнение 1. 冤，圆，圆，怨， 轩，旋，旋，炫， 窝，我，我，握， 多，夺，躲，舵， 迂，余，雨，玉， 居，局，举，聚， 一，一，以，意， 滴，滴，底，地， 弯，晚，晚，晚， 端，端，短，断。 Упражнение 2. 不敢当， 不客气， 不错， 不行， 不成敬意， 不周到， 不用送， 介绍一下， 一只猫， 送一送。 Упражнение 3. 乌，鱼， 鱼，无， 圆，丸， 路灯，绿灯， 陆地，绿地， 炉子，驴子。